哎，怎么了？ 那个你们俩一会儿别打车了，那个小谢啊，她老公来接她来，然后为了感谢我呢，说送我回家。我是说你们俩人的顺道，就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主任。 你不用谢我，又不是我的，谢人小谢。 带了这么多人吗？ 哎呦，他那车据说大，他们这个做生意买了一大车，所以没问题，坐得下，坐得下啊。 行了，行了， 小谢真幸福。有个男朋友就是好，我说你啊， 结婚了人老公 哦，对对， 不是男朋友， 有个老公就是好，你得着急了，你那岁数，那这大冷天有人接你多棒啊，你还飘，你还跟他吵架， 谁有人接你啊？ 没人接你，听他说呢。 哦，那这你们准备准备，一会儿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就出来啊。 大徐， 嗯，怎么着？ 待会儿下班一块儿走。 他俩一块儿走。 小谢。小谢他爱人开一大车来，咱们一顺都回家，省得这么老板黑黢黢。你不要想歪了你啊。 我没想歪了，我就听说你要跟我一块走，我跟你一块走。 闭嘴。 李姐， 哎，咋什么事啊？ 李姐 啊，怎么了？ 我跟你说，小谢真的嫁得特别好。 嫁特别好跟我没关系，那你写为他干嘛？是 他买一特大的车，说回家的时候顺道都能给你送回去。 真的 特大，咱俩不也顺道吗？ 太好了。哎， 但是 说行， 特大那车， 特大是吧？ 特大 嘿，那明白了， 嫁大买卖、 哎、 特大 是吗？哎呀，你说我也不顺路，但是我想挺想坐他那特大那车的，他能给我绕一下吗？ 你不顺路，你这起什么哄啊？ 老孙别走了，哎，咱一块儿一大车。哎， 等会儿还早说啊，我把车都推出来了。哎呀， 呀好了，今儿别锻炼了，这跟我走。 哎呀，真好啊，还是好人多呀。下班没下班啊，媳妇儿？ 哎，老公，我马上就出来啊， 我就在厂子门口呢。 哎，今天那同事有那么一两三个的，顺道给带回去了就。 行，那倒没问题。 嗯， 我就在厂门口啊。 行， 出门右手边。 好嘞，好嘞。主任 啊， 那个我老公到了，咱们收拾东西走吧。 我叫他们，叫那俩同事啊。 哎，好。 哎，来，哎，那走了。 走了。 哎， 哎，走了。 走了。 别踩我脚。 跑这么快干嘛是？大车都有座，别着急。 车不得占一大座吗？ 听说估计怎么也得80人那座。 旅行车呀。 我给你做买卖嘛， 带电视的那种， 应该干这个，他是最挣钱。 对， 走，来 哪儿呢？我咋听见一女的乐没看见车？哪儿呢？ 半天我们这收音机。 主任，这儿 啊，哪儿？哦，哪个是你老公？ 啊，这就是我老公。 哦，你好， 小曹。 哎，主任你好 ，你好，哎呦，你看长得这么精神哈， 没事， 就是个矮点啊。 没有，我这不坐车上了吗？ 个矮它不影响开车呀。 对，方向盘可调，方向盘可调。 上车。 座椅也可以调。 上车吧。 好车。 家店啊也不一样。 大车哪儿呢？都没那么大的车。 哎，主任上这小车，是不是这个？ 这不站 这儿， 站这儿， 往里走。 李姐， 来，往里走。 哎，等会儿。后边这一部队是谁带的？ 我也不知道，后边这部队谁带的？ 这我约的。 哦，这他 我约的，他们叫的我。 不是，这不是有大车，要不走？听说特豪华一大车。 不是，各位同仁，我们家这车就七八个人，您这是来 七八一十五正合适啊，咱15人。 我说这个小吴啊，小韩呐、啊，我没想到您叫这么多人呢、啊。 小吴不会办事儿， 小韩你瞎张罗，我们也不是诚心的。 你看你这不是难为人小谢吗？要不然这样吧，咱大家都别坐了，要不然都 哟，那不行，这么晚了啊，这都等了我，还 上， 你们好多没走都等我，那 行吗？ 上， 那不好意思，咱大家集体给小谢鞠躬， 别， 三鞠躬来，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谢谢小的， 上车。 主任，您受累，息气。 我坐头了。 那您抱着这包裹。 我这包我的。 我 来的时候没看你包这么大包裹。 我这息气， 我后头为了疼劲儿。 再息气。抬右胳膊。 哎，大，给我来一包。 开车走啊！我这底盘，其实我的车底盘不低。 是。 但现在就是接地气了， 是吧？ 也没什么速度，咱慢慢走吧。 这确实对你这个不太公平啊。这但是呢，我 还有谁倒气儿呢？ 喘不过气儿，后边有点。 开撞！ 真 是多的。哎，对，开撞，我把脑袋伸出去，还稍微 呢。哎呦，这还不如我骑自行车回家。哎呀， 小屋咱俩挨着近点。 哎呀，不管怎么说，